政策。白宫声明未有提到双方会不会触及输油管计划。输油管是将加拿大艾伯达省的油砂运送到美国德州的炼油厂，在拜登取消计划之后成为两国高度敏感议题。输油管计划2008年提出并且获加拿大政府支持，但是受到环保人士批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阻止计划，但是在特朗普任内油害绿灯。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路面的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去柴湾方向近住介乎兴发街至到和富中心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在九龙区油麻地有中九龙干线工程，车长超过9米的车辆是继续禁止由上海街左转入去金属街的，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了。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谷道一段是车多，龙尾在平石村，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是车多繁忙。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今日全日都是会暂停。港铁都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的手啊，太大力了。 啊，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肯不肯继续被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于坚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年初十啦，已經去到啊，曾志豪啊， 去啊，眨下眼就雖然個新年都仲未過曬， 係 啦，接近呢個尾聲咁啊，亦都過咗幾日咧，安心出行嘅日子啦，唔知道大家安唔安心啦嚇？ 係啦，咁啊，應該安心啦， 應該 放心曬啦，成個人嘅心情希望都愉快嚇。2月21日嘅中女宅男散大咁啊，有紅當當嘅曾志豪。 係啊，咁我哋今日繼續可以咧有交換利是環節啦，我哋繼續又可以咧延續翻過去，好似嗰個新年嘅氣氛咧，我哋。繼續 keep 住落去咁樣啦， 係 啊！但係你今年過得如何啊？ 今年都好噶， 成年冇见咯、啊。 都系嘛，年初三啱啱先见完，你唔记得咩？嗰日仲系情人节添，系咪？咁啊，我呢个年初即系呢个农历新年都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同埋都休息得几好。 系 咁啊，日日喺屋企都瞓得唔错。 系咩？你有做运动噶？ 都有做运动啦，加埋做运动啦。咁啊，同埋咧就年初四嘅时候咧，去咗一个非常非常特别嘅活动，喺度多谢我一个朋友，一个视像跑手啊，梁子伟啊 Gary， 多谢佢先吓，邀请我参加一个活动，就喺科学园嗰度举行嘅。咁啊，做啲乜嘢咧？咁啊，平时我哋咧就做领跑员啦，就陪住 Gary 一齐跑啦。 系 咁就有条绳。咁大家互相就即系啦， 互相依靠啊，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就做领跑。今次就特别啦，今次系咩呢？今次咧就系我哋揾一个 partner， 咁、然之后咧喺呢个科学园嗰度咧进行呢个活动咧，叫做蒙眼跑。 蒙眼跑系 就蒙眼行啦，系啦，冇错。每人咧就蒙住只眼， 哦、 跟住咧就行两公里，一个蒙住眼，另外一个咧就俾指示，但系咧、就冇条绳系绑住嘅， 绳都冇咁点啊？ 冇，完全冇啊！咁你净喺隔篱啦，即系隔篱。 向前啦，向前啦， 系啦，向前系啦，左左右右系啦，向前。有冇人？冇人，冇人，冇人。跟住然之后撞撞撞， 系行。行定跑啊？最後其實係係行嘅， 係啦。其實就四公里全場，咁啊每人行兩公里。 唔短喎，因為你行喎、 啊。其實本來就好似唔係好耐， 仲要蒙眼、啊。 但係你蒙住隻眼之後咧，你就覺得好似度日如年咁樣嘅。 蒙著耳朵咁樣。 係啦，你蒙著嘴説愛你，我哋就成日都聽啦，就好啦，係嘛？但係蒙著眼向前行咧，原來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第一係咩咧？你蒙眼之後咧，我蒙眼之後嘅感覺係咩咧？感覺到咧，直情腳都軟埋啊！因為突然間好似完全冇安全感， 失去咗方向啦嘛。 失去方向嘅直情唔知道自己到底。嗰、那個嘅 前路茫茫啊， 情形喺啲前後左右到底係點樣嘅咧？係啊，迷失有啲腳軟啊，好驚，真係驚。好啦，第二樣嘢啦，跟住發覺蒙住眼喺度行嘅時候咧，原來係好難行到直線嘅。 係啊係係，飲醉酒咁樣啫嘛。 你唔係偏左咧，就係偏右噶啦。係。咁咧就歪嚟歪斜咁樣行，所以俾指示你嗰個咧，成日都要話俾你聽，左啲左啲，左一步，左兩步，左三步。咁但係你初初好難掌握到噶嘛，咁、所以就要慢慢有啲時間去適應啦。咁同埋真係未試過呢一、這個咁嘅情形噶嘛，所以咧就真係有啲混亂。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因為你淨係靠聽噶嘛，所以咧如果你身邊咧有好多嘈雜嘅聲音咧， 哦，你俾佢混淆混淆咗啦， 你會覺得好煩嘅。 左定右啊？我右定左啊？ 你成日喺度揾緊，究竟係啦嗰個俾聲音我聽嗰個領航員。到底去咗邊度咧？咁啊，周圍周圍咁樣揾佢，咁啊，後來習慣多，後來習慣咗就 OK 咯。咁但係就好長啊，條路好似長路漫漫， 四公里本身真係長㗎啦，已經 係啊。但係咧，你差唔多到嘅時候，好啦，就知道行完。 咁有冇任何行差踏錯啊？有冇試過偷雞擘大眼啊？ 冇，蒙住噶， 哦，所以睇唔到嘅， 咩都睇唔到嘅，完全睇唔到嘅。雖然嗰日就比較熱啲，你睇到，你感覺到有啲光喺嗰個眼罩， 係咯係咯， 少側邊有。 咁你隻手有冇咧？好似人哋嗰啲溺水嗰啲咧，情不自禁咁樣咧，周圍喺度前面好似搲住啲嘢。 初有，係啦，因為唔知前面有冇人， 係 咁同埋因為你知即係星期仲係即係其實年初四啦，即係仲放假嘅時候啦，好多人喺度跑步嘅。好、多人喺度玩嘅，咁啊做下 撞親人咁點算啊？ 即係神運啊，係啊，咁所以咧試過有幾次我聽到人哋就係、是，唔好意思撞親你，唔緊要。你唔好蒙住隻眼行咪得咯。 佢哋以為你喺度玩啊，佢哋唔知道你有一個籌款。 可能都係嘅，係嘅，咁所以就引起咗有少少誤會。不過都尚算順利嘅。咁啊，最後有三隊即係啦揀出四隊其實有個雙亞軍啊，贏咗最快嗰個好似35分鐘，35定39分鐘已經行完曬兩公里，係一家人嚟嘅。其實都係個爺爺同埋個孫啊，就個爸爸。 即係咁多人，咁成家人都蒙住眼啊？ 一組係啊，即係輪住。 兩公里兩公里 咁樣，一個蒙眼，另一個就唔蒙眼就俾指示。我都係一個非常好嘅體驗咯。 嗰陣時我試過最短咯，有一個你都玩過奧比斯嗰個咧，咁我試過盲盒行啊嘛，咁佢淨係一小段路咧，就嗰陣時喺 夜晚嘅，你仲要 夜晚喺嗰個中環嗰條天橋嗰度咧，即係對面就係咩 IFC 嗰度咧，咁喺嗰條天橋度，我記得行到上去咧，佢就話：好啦，我哋呢一段路咧就俾大家蒙住眼嚟試下啦。咁然後就喺嗰條天橋度，天橋啫嘛，一條直路，又冇嘢嘅。咁然後就叫你好似即係好似行火坑咁樣咧，慢慢行嗰條直線過去。我諗都係得100米咁上下啫。 真係會好驚嘅。 驚！ 你估下一百米咧，你直情咧十米，你已經唔好十米，五米想停低咧，話喂唔好信過。 好似迷失喺個太空度咁啊！ 同埋咧係好，我覺得有樣嘢係好莫名其妙咧，就係、是、你明明咧喺佢蒙你隻眼之前咧、嗯，你係望到條路。直嘅，冇、陷阱，冇坑渠嘅，左右系栏杆嚟嘅。咁你理论上咧，其实你只不过同自己讲，我眯埋眼咧，咪一分钟啫嘛， 向前行 冇事啊嘛。但原来咧，嗰种莫名嘅恐惧咧，佢系会令到你冇咗嗰个正常理智嘅。行咗第三步，你明明记得前面系冇嘢嘅，但系咧由于咩都望唔到咧，你就会问自己。前面真係危險定安全㗎？互撞㗎？係，我頭先望到係冇嘢㗎，不過已經隔咗成兩秒咯。有冇咩唔對路呢？你係冇辦法可以咧如履平地咁樣行嘅，即係佢都係想你體會到即係可能失明人士 視障人士佢嘅世界到底係點？ 係啊，就更加慘真係。 唔係真係體會到，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都同阿 Gary 同視障跑手一齊去跑過㗎嘛。你同佢跑嘅時候咧，你係唔會好似我哋嗰日去參加呢個叫做 蒙眼跑、 蒙眼行咁樣咧，係每一分鐘、每一刻鐘都有人提醒你，俾咁多指示你。 哦，咁啊係。 你跑緊嘅時候咧，你少少氣來氣喘咧，你係唔會嘅。有陣時我哋就會形容下身邊。周围啲风景啦，当然你都会啦。但系到你跑到咁上就冇乜气嘅时候咧，你唔会讲到咁多嘢，又唔系偷懒嘅，但系你又要俾指示，咁你会点咧？有啲说话你会可能会悭翻嘅。嚟紧前面十步或者二十步不平咁样，不平即系条路面不平。但 系 呢个不平可能代表向斜落斜啦，可能 上 斜啦，可能有呢个第日电单车喺侧边啦，又或者有人喺侧边啦。但系我哋就简化不平，前面不平咁。真係啦，喺你身邊嗰個視障人士咧，佢就要真係對你有200% 嘅信心。 Okay. 跟住咧，佢就要跟住你咁去跑。咁啊，所以咧，你俾嘅指示係十分重要，雖然係簡，但要簡而清楚。 即係你不如下次講就話注意啊。我真是注意不注意，注意注意前面有危险真系。好噶，我觉得你几好啊！呢个新春期间咧，做咗呢啲有意思嘅活动咧。 系啊系啊系啊！ 你会唔会下次试下谂住系伴侣咁样一齐做啊？ 今次咪伴侣一齐做咯。 我今次系伴侣一齐做，咁有冇嗌交啊？ 我好彩冇。 我肯定我老婆唔制同我做呢件事。 另外一对夫妇都喺度讲话，系咯，好彩冇睇到你哋嗌交咋。 啊，睇嚟都深入民心喎、 啊， 你嘅火气。 喂，唔系。 哦，系咩？ 唔系人哋啫。 啊，人哋啫，哦。 我嘅火气 OK 嘅。以后的快乐都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没得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陷的是我，没有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即使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更没得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 沉默，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只为我，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等你说更没了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值得嘅，值得嘅，值得嘅。 哇！ 做多啲善事，希望大家善有善报啊，同埋做善事咧，个人都真系开心嘅。 系啊，最中意就系的蝦牛仔呢个版本，好豪迈啊， 值得啊 吓！嗱咁啊，我哋回顾下呢个情人节啦。即系究竟有啲咩有趣？ 上个礼拜嘅事嚟噶啦， 系啊。不过咧，原来都有好多咧值得俾你回顾翻嘅新闻咧。其中一个咧就好笑嘅，就系话咧，老婆咧就好少可主动送情人节礼物嘅。咁啊，有个新闻就话咧，老婆主动送哦，超窝心情人节礼物咧，就俾佢老公，哇，开心死啦，系咯。咁啊，你谂住都系咪送啲咩酥跑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啦，咁样。点知原来佢话咧，老婆送咗个窝心情人节礼物就系、是。那个老公曾经在 IG 里面 like 过的女仔的相，他不知道为什么呢。 你讲多次，个老公 送老婆， 个老婆 是啦， 送给个老公的情人节礼物， 就是呢、 哎、 全部都是他曾经在 IG 里面 like 过的相来的，那些女仔的相、 哎、 他还以为每一张都将他 print 出来，然后将佢打印好之后咧，就攞条竹签棒咧就刺好，似 band 好似嗰啲波板糖咁样咧，咁佢就收到一沓啲竹签啦。佢话咩事咧咁样？哦，原来全部都系，咦，老公啊，你 like 过噶呢啲女仔嗰啲相咧？你既然咁中意啦，我就送俾你啦咁样。 哎呀， 我想话咧呢、这个啊代表咩咧？ 即、就、系、是、代表你以为我乜？都唔知啊，若要人不知， 喂， 除非 唔好咁低 B， 系啦，喂，但系 I G like 下相啫，因为我想先阅读，系啦，我想阅读下咧，你觉得呢个老婆佢呢个做法咧系属于讲笑玩下，定系咧佢好似想抽证佢咁样咧？ 哇，好有警惕性， 系啦，你觉得系边一款咧？即系作为一个女士，你觉得呢个老婆， 我觉得 佢嘅心态系， 梗系想抽证佢啦。 系啊，点解啊？ 你唔系净系得我一个情人嘅啫，点解你对眼会四围望住第啲女仔嘅先？ 嗱，呢度仲有个关键，因为咧嗰张相咧，我哋睇唔到咧，佢 like 嗰啲女仔嘅相咧，系所谓嘅名人啦、啊，定、系普通人？嗱，呢度真係有好大分別。 哦，唔係， 爭好遠。如果咧，你見到你老公或者男朋友 like 嗰啲咧，係名人嗰啲相嘅，話咩咩食完你未啊，或者就算你繼續槍井空啊，咩都好啦。 咁就點啊？咁就覺得可以理所當然啦。 嗰啲係冇可能噶嘛，即係你 like 嗰啲咧，可能係一啲而家即係嗰啲 artist 嗰啲咧。咁純粹佢仰慕佢啫。嗱，但如果你 like 嗰啲咧，全部都係啲平凡女子素人咧，嗱咁危險好多啦。嗰啲有機會接觸㗎， 即係嗰啲分分鐘佢哋啊， 嗰啲有機會可能係真係成為你，你成為你勁敵㗎嘛？你諗下，即係等於你調轉啫嘛？你見到你老婆咧 like 咗，譬如話斯朗張相啊，或者你嗰啲冇所謂嘅，你 like 嗰啲男神嗰啲樣咧，由佢啦，你係咁點姜圖張相冇問題㗎嘛？但係唔係喎，你唔係點姜圖張相喎？ 你已經點出咗啦？ 係啦，阿老婆點解你 like 嗰個係你隔離位個同事嚟嘅？即係譬如啊，咁啊爭好遠喎。 係啊，咁但係呢個 爭好遠喎。 咁佢。 佢而家就冇講係邊個嘅？ 佢嘅後係啦，佢其實佢 like 嗰啲係乜嘢咧？ 我睇落去咧就似係唔似明星咯，不過好難講，因為我全部都淨係見到個身材好好啫。 係咯，除咗係唔識嘅都唔緊要。 係啊， 但係佢係中意啲咩形象嗰啲咧？即係 睇得出嘅，都係大。即係比較太空人咯， 係 太空 係即係發育得非常之好嘅， 係啦，都好正常。嗱，咁又我又問下，你寧願你見到你老公 like 嗰啲啦，係好好典型，係啦，嗱，好典型嘅呢啲所謂即係豐滿型身材嘅女人啦、 嗯， 你會驚啲啊？定係老公啊， 你冇嘢系嘛？你全部 like 嗰啲咧都系瘦蚊茄啊， 嗰啲 OK， 面无四两肉嗰啲小朋友， 嗰啲我谂住去 助养啫，变态佬噶啦，到时会变咗。层次争好远嘅恋童噶啦， 其实完全明白啦，佢梗系 like 嗰啲系话食得好嘅，即系发育得健全嘅嗰啲。 咁代表咩？代表我哋呢个地球幸福啊！ 代表喺佢人生当中，即系我都成日都用呢个比喻，点解啲男仔屋企成日会嚟黏嗰啲跑车嗰啲海报就系咁噶？ 系咯系咯， 因为平时喺街上面嗰啲系好少见嘅嘛。 咪自己又冇咯， 自己又好难拥有， 自己有个小巴都冇啦， 自己 坐小巴咁就 又未必有车系 嘛？贴个法拉咁啊，好好多啊！ 啱啊，咁所以通常都系摆嗰啲吓，全部都系啲好难得到嘅嘢出嚟啊嘛，包括跑车，女人如是，系咪先？你几时见过有人粘一张吓？ 粘边张啊？ 粘一张要助养儿童咁样嘅相出嚟啊？嗱，嗰啲 我咪 话 咯， 你 系 收， 除非你 系 癖好咯， 嗰啲系收埋咗喺自己，因为有助养，咁所以就收埋喺自己嘅 folder， 收埋自己嘅相簿里边噶嘛。 冇错冇错，喂，咁啊，所以嗱，冇佢呢个情人节窝心礼物咧，似乎就代表几样嘢嘅。 咁你收到啲咩情人节礼物啊？ 冇喎，哇乌鸦飞过。 咁你送咗啲咩情人节礼物？ 冇喎，哇哇。How about you？ 有 咩啊？ 爱咯。 哦，且即冇啦，唔好具体啊。 有。 你满唔满意佢安排嘅节目啊？佢带你去玩嘅地方，你 like 唔 like 啊？ 真系好难， 欢唔欢你啊？你啲 effect 唔出咗，你唔出嗰啲， 又唔出得街啊！好开心啊！ 其实大家如果仲系在意情人节收到咩礼物咧，其实系好事。哎呀，我好事嚟嘅，即系话你 仍然礼物啊， 唔系咩都好，你仲介意佢对你嘅表现如何咧？咁咪即系代表你对佢仲有一种 期望 咯， 系咪啊？ 系啦，你仲会对佢有一种盼望，咁你先至会有机会失望啊嘛。 唔系，我成日都觉得应该活得像初恋嘅嘛。 系咯，所以啲人成日都话噶，如果嗰啲某啲嗰啲婆罗奶嗰啲政府咧，如果搞到啲人民唔敢出声咧，唔好噶，即系代表佢对呢个政府死心啊。系啊。咁 我好开心啊。 系咯，我除咗两声乌鸦叫冇嘢。 我嗰日去咗鸭寮街啫嘛，冇嘢嘅。 我谂起都兴奋喎， 系啊，冇错啊。 其实你咪同嗰啲电影桥段一样咯，富贵女主角间唔中去旺角， 系啊，食棒棒糖啦你。 若有一天能举手碰到，换纸巾衣领都好，还记得当天银河里一一细数。纯洁亦会吸生，活去风浪，记得尚有一双天幕可供给我迷失里间安躺，凭着快要长大的我，啤酒不及火板糖，你得尝够。Oh 心中小孩最美都给凡尘平坦。有谁来救赎我？原谅那个轻薄的我，光阴的尾巴等等我，重温你可不可闭着眼之身倒流时光，那度回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三日新增个案达双位数。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话，连续四日病毒即时繁殖率同埋确诊数字持续上升，担心现时嘅数字仍然未反映农历新年之后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嘅情况。预计未来一至两星期确诊数字会上升，第四波疫情未必断尾。佢呼吁市民唔好报复式消费。另外，梁卓伟出席无线电视节目的时候说，接种疫苗之后的保护作用会滞后至少一至两个月，如果太迟接种或者等到爆发的时候才接种，疫苗未必赶得切起到保护作用，到时亦都要面对疫苗供不应求的情况，呼吁市民要防患未然。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疫苗接种已经准备就绪，星期五就开始接种。接种疫苗可以保护自己，一定好过不接种。好多人持观望态度，但早接种一定好过迟。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全球每日新增个案数字有所回落，好多专家认为可能与开始接种疫苗有关。他呼吁市民接种，越多人接种对社会效益越大，越快可以达到群体免疫，对恢复正常生活和通关等都有更好的条件。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呼吁大家护己护人，积极接种疫苗。他提到特区动员公务员作出支援，回应令人鼓舞。今个月初，公务员事务局和相关部门和医管局已经在其中一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演练流程。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率在全球最高的以色列，今日起放宽防疫封锁措施，商店可以恢复营业，图书馆、动物园和博物馆等场所重开，但民众要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和必须戴口罩。卫生部形容这个是重回正常生活的第一阶段。注射两剂疫苗人士或者新型肺炎康复者可以下载有效期半年的绿色证书，才可以进入健身中心、酒店和犹太会堂。以色列主要为民众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共同研发的疫苗，接近一半人口至少注射了一剂。卫生部公布的研究显示，打了两针的人感染风险下降 95.8%， 对于预防住院和死亡有效率更加达到 98.9%。总理内塔尼亚胡说，预期九成半50岁以上人口在未来两星期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讲一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喺平石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平石村，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近龙翔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圣约瑟益中英文中学。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菠萝斜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大涌口路。而屯门公路亦都有试行交通安排，去屯门方向近青朗公路支路交界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慢车。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有待消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我是桂花田啊，知道郑丽莎咧，佢有四个小朋友，真系想象唔到佢屋企咧有几咁混乱啦，同埋嗰种担心啊，妈妈真系伟大啊！ 我系曾志豪，我简单啲，奶粉钱好难揾啊！ 记得留意丰收家庭保卫队，有蜘蛛女郑丽莎。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明。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系啦，咁啊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中女宅男散，大家继续有啊彭晴，有曾志豪啦，系啦，过咗成年都系因为，喂，其实系成年都系讲疫症啊呢样嗰样咁，希望慢慢啲嘢都可以逐步咧，都系啦，令大家安心啦吓，恢复翻即系正轨啊，正常啊吓。 咁啊去到3月1日啦，咁啊好多学校都可以全面复课噶啦，理论上就咁啊，亦都有个别嘅小学啊、幼稚园啊，都话会3月1日啦，即系呢个日子就大家等紧啊。大家等緊睇下會點樣，不過好似陸陸續續都有啲人開學噶啦，即係不過未全面咯。 係啦，冇錯，即係等睇下你係即係1/6啦。咁一話係驗曬，即係啲教職員驗曬，跟住然之後就係啦，翻一半咁樣咯。 係啊，嗱咁咧大家都知道啦，新嘅一年就你會有好多新嘅課程你要學啦，例如啊，即係我哋由幼稚園開始都要認識呢個國安法啦嚇，咁啊即係以後有排你去認識。就太重要了，不过与此同时啊，我哋都諗咗好耐，呼吁咗好多年㗎啦，即係有一个教育啦，点解仲未好似加强得咁好㗎呢，即係亦都未好好喺课堂里面可以安排得再周到啲，时数啊节数啊就再多啲，但嗰个影响好大㗎。 咁我 系 一世㗎， 对 喎，影响。 同埋如果嗰个科呢变成必修科嘅话呢，或者考试呢，唔知会点呢， 就会哦， 会唔会有补习班出 现？一阵间我哋都可以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讲紧嘅系咩咧？呢一科 性教育咯， 教育啊， 我真系好想知道，如果你话有呢个性教育咧，即系佢变咗话，好似以前通识咁样咧，要考试啊， 系。 咁啊，會有啲咩補習班出？ 我好少，我咧即係因為今日我哋都講下呢個嘅話題啦，咁啊，即係四圍去揾下啦。 揾咩啊？ 咁發現咧就話咧，原來咧喺美國嗰度咧，咁啊有中學生咁咧就性教育方面咧就要做一個專題研究。 哦， 咁呢個專題研究咧，咁當然要做好多唔同嘅資料搜集啦。 係咯，係咯。 但係佢唔需要去揾任何人。 唔使揾人啊， 系啦， 上网咯， 因为佢问自己就得啦。 系啊，点解？ 因为佢喺呢个 presentation 里边，佢做呢一个专题研习， 自己开心啊， 就系分享翻自己 开心啊 性经验。 我， 但系佢 咁 好 尴尬， 15岁就好似。 我想话每个人，首先佢系啦，15岁有性经验啊， 系啊。 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噶？ 唔知诶，嗱，但唔出得街，所以我唔可以讲得俾大家。 梗系啦，好黐线噶。 即系 15岁，你唔想拉噶咯？ 系啊，咁无论喺外国又好，喺香港都系啦。 睇咸书算唔算有性经验？ 呢个要问下你啦。 我哋好纯情噶啫，我惊一阵话我15岁已经有性经验，点解？ 系啊， 我有及过个女同学。 系啊，睇到人哋接吻就已经。 我见到佢哋接吻。 其实我真系细个嘅时候咧，哇，我简直觉得好震撼噶。 就咪斗纯情啊，而家。 唔系斗纯， 系咪咁呃啲听众啊？ 唔系斗纯情啊， 冇人信我哋。 哇，佢哋喺度。嘴對嘴， 跟住阿爸阿媽就會遮住眼嘅啦嘛，幫你。 咁你覺得哇，兒童不宜啊呢啲。 係啊，而家都係嘅喎。 而家 唔係喎，認真喎。而家我仔裝我啲手機咧，如果見到呢啲場面，我都會 仲收埋呢啲相啊。 唔係，我都會拎開，我都話喂，唔好睇貨，我哋你睇韓劇日劇喺度嘴啦。 係咯係咯， 咁你都會拎開噶嘛？ 你拎開佢啊？ 咁細個睇乜鬼啊？ 咁你唔話俾佢聽哦？佢哋因為好相愛啊，所以佢哋接吻啊。 咁跟住佢，如果佢問第二條問題，咁點算咧？ 咁跟住會 點解冇見到？你同爸爸媽媽嘴嘅咁 樣，因為我哋嘴嘅時候， 收埋咗， 特登喺你瞓覺嘅時候先做， 係啦，或者我同佢講，摸我頂嘴啊， 係 咩啊，嘴咯。兩個嘴咪你怕咪真 係？係啦，咁我咁但我又同你嘴嘴嘅爹哋， 係啊，可以啊， 可以個可係 可以係啊，不過我對嘴還嘴喎，嗱收埋嗰度得啦，唔好拎出嚟，乜嘢啊？只手系啦，安全啲，唔使炒头发嘅。 嗱，咁咪系咯，难怪嘅嗰啲性教育其实真系好难推行嘅。你谂下，你问一个问题就抛砖引玉，跟住之后咧就有不同嘅问题你要回应啦。 系啊，嗱，咁啊，而家咧就最新有一个叫做 性教育 嘅一个调查啦。嗱，我觉得呢个调查都几得意嘅。 家计会 佢家计会做咧，佢就唔系纯粹问你觉得自己识唔识性教育嗰啲嘢，即系话啊，你知唔知道咩叫安全性行为？唔系呢啲。佢咧就問咗幾個範疇啦，譬如佢會問你中學生嘅即係性知識來源啦咁樣，咁啊佢就問你嚟自邊一樹嘅，咁啊同埋咧佢亦都會有個分類咧，就係話即係一啲屬於可靠啦，或者覺得唔可靠嘅來源啦，又有一條咧就係話你最希望學習嘅性教育嘅題目係啲乜嘢啦？咁當然唔少得嘅，但係你嘅第一次約會啊，你嗰啲性經驗究竟係如何啦咁樣？咁我就見到咧，佢有個表就咁樣嘅，佢自己會分類啦，就係話係啦，就話你嘅中學生嘅性知識來源係嚟自邊處咁樣？咁女仔咧。佢就話佢 中嗱我哋呢個調查 中學生嘅 中學生嘅中一至中六嘅 係啦係啦中學生嘅咁啊佢哋 分開嘅 佢哋覺得自己可靠或者唔可靠咧嘅來源咧 性知識嘅來源。 系啦，其实 性知识嘅来源， 性知识嘅来源系啦，咁啊有啲就都系朋友啦、同学啦、网页啦、报章、电台啦、社福机构啦、家人啦、老师、社工啦，咁啊嗱，一如所料啦，咁其实你话嚟自嗰啲屋企人啊、老师啊呢啲咧，其实就系 会问噶嘛， 就最少嘅 噶嘛， 系啦，就最少人系会揾佢哋嚟学习嘅，咁最多人咧都系揾朋友同学啦，系啦，咁啊而且咧亦都好大势所趋咧，就系网页同埋网友咧，哇！網頁和網友取替了報章和雜誌， 是因為容易找到嘛， 容易找到。 你看到在這個題目裡面，如果你講網頁和網友，男性找網頁和網友比女同學多的， 是多很多，是 是朋友同學都是， 是啊，但是社工都多的，老師他都有些人找他們， 是可能要轉介，那時候可能已經有事，是啦， 是 都是不是發生了呢，是啦， 是 啊，所以就要老師、啊、社工工啊，朋友啊等等要去帮手啦。 不过可能我哋要再解一次， 其實咧，我哋認真啲問，性知識呢三個字究竟講邊一忽先？ 好廣泛嘅，其實 係啦，因為你諗下嗱，你唔會問社工咧，我諗你就絕對唔會無端問佢社工啊。我想問下咧，即係點樣先至可以即係令到我喺裏邊嘅表現咧更加好啲？即係佢理論上呢個係性知識嚟嘅，但你唔會問佢噶嘛？但你會可能會睇網頁啊，睇網友嗰啲嘢啦。但你幾時會問個社工咧？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啦，社工大咗肚點算啊？即係所以會唔會係？我哋覺得咧，唔同嘅知識來源咧，佢扮演唔同類別嘅，即係嗰個知識嘅形分類啊。 所以咧，先唔好話，哎呀，性知識係咪一定要教佢哋咩花文覆語啊嗰啲？嗰啲唔嗰啲撇開先。 嗰個都要，雖然 嗰啲都需要學，但係嗰啲咧就可能係其中嘅一部分。我諗如果喺中學裏邊問翻你自己，我諗係最基本嘅性知識。首先真係認識自己嘅身體。 咁唔係去到中學啦，小學都學識啦。 小學都學識都未必，你都可能講啲別名啊。 咁都係 呢樣啫。咁但係到你大個咗嘅時候，你真係要認識個身體啊！佢叫咩名啊？佢係會點 嘅？ 唔係啊，真係啊！佢係點啊？佢叫咩名啊？係咯，佢嘅作用係點啊？我哋青春期嘅身體有啲咩變化？ 啊、 喂，呢啲基本嘢都一定要學。 會唔會有人咧將嗰樣嘢嘅作用咧係理解成 誇大係嘛？ 唔係個作用係吸引異性，有冇人咁答？ 唔知喎、 啊， 可能喺啲男校圈子里面有咁样问到啩，系嘛？ 我哋以前就即系 你点学噶？ 冇，绝对系嚟自朋友啦， 系 杂志啦， 杂志咯，系啊。 嘅电视反而冇啊，因为你边个电视话俾你听啫？系咪啊？你冇噶嘛？ 冇噶冇噶。 咁电影咯， 香港电台有性 性本善咯，性本善系有嘅，不过嗰时好少喺嗰度睇咯。 你都系喺嗰度睇，你上网睇？ 唔系啊，都系做啲我哋嗰阵时未有上网， 系啊， 咪都有啲影视剧集啊。全部都是嚟嗰啲咯。 影視劇集你就會見到啲人有啲love scene啦，即係佢哋喺度前面嘅場。 冇錯啦，咁我覺得咧的確有一個好實際嘅例子咧，就係、是、如果冇人教嘅話咧，好多時候咧你睇嗰啲電視劇集，你學嘅嘢咧，你係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哦。一定。 舉一個例子，就係、是、當你見到佢哋有呢一個所謂嘅接吻， 嗯， 仲要接吻接到係發式濕吻嗰只咧， 即係 懷念已經離答你啦。 係啦， 咁啊對一個即係初出茅廬嘅男孩子嚟講咧， 好緊要噶啦，係嘛？ 你係完全唔明白喎，點解要伸條脷嘅？係咪一定要噶？ 嗯， 咁於是乎你先至會有好多咧往後嗰啲笑話咧，你睇電視劇都係噶，嗰啲笑話就係咧嗰啲所謂嗰啲宅男咧，啱啱咧識到女仔啦，哇第一次接吻嘅時候無端伸條脷，跟住個女仔鬧到佢飛喎，喂你做咩你黐線噶？跟住個男仔好無辜咧，佢唔係特登想嘅，佢話我睇親電視劇咧， 都係 伸條脷出嚟，我以為呢個係禮儀嚟嘅，即係或者以為必須嗱，譬如呢啲。你如果你唔講唔教，可能冇人話俾你聽。哦，即係雖然咧舌頭都係啲敏感地帶，不過咧其實唔一定要咁樣咯。呢種只不過係其中一種嘅接吻方式咧，有啲可能係嘴唇對嘴唇都得噶。你唔解，你唔問，你唔知，齋睇。咁啊大件事啦！ 咁你應該睇嗰啲電視劇都好似人睇科學奇觀咁喎， 應該點咧？ 唔係我嘅意思即、就、係、是、我睇嗰啲電視或者電影咧，我成日都係咩咧？我又冇睇到佢有冇伸條脷，只不過咧係咩咧？一影佢哋，哇好！ 你知啦， 加埋啲音樂啦，好浪漫，好旖旎啦，影住佢哋接吻，跟住然之後咧就 抄頭髮啦， 好 romantic 啦，之後醒咗咧就哦，唔係你啊！ 太老土啦！你嗰樣， 以前淨係成日都見到呢啲畫面。 如果以前冇嗰啲添啦，以前一石已經跌咗對花落嚟噶啦， 嗰啲雜誌 就冇噶啦嘛。 喂，好彩係咩咧？好彩真係要靠啲雜誌。以前啲姊妹雜誌咧， 幫好多。 係啦，就幫咗我哋認識，即係就性知識 嘅， 包括係戀愛啦，包括係認識 身體部位啦， 少少身體部位啦，其實都唔係全面準確的，因為他寫有些東西都不是很明白，或者他寫得很浪漫化了，或者是這樣說，真的完全都不知道的。 對的，我覺得再大一點，你真的看了那些動作愛情 片， 他又給了另外一個新境界來的，即無論那個境界好還是不好，你都直接好像哥倫布發現美洲一樣，沒見過，新大陸啊，什麼來的這樣。晏啲翻嚟，可以再同你傾下嘅 嚇。所以咧，頭先我哋講以上種種所有嘅場面，你都唔會同你阿爸或者你阿媽一齊去討論嘅嘛，啱唔啱啊？ 你會同醫生討論咯，因為醫生都會叫你伸條脷嚟睇下。 啊，你真系睇得仔细啊！ 医生真系要伸条脷，但系你系男人嚟嘅，伸条脷出嚟啦！ 睇唔到你吊钟啊！ 看眼就无阳光，竟偷偷的记起，偷偷的去找，在我心外，怀疑被什么偷偷的掩盖。怀疑叫未来，你在何方？很想翻起压力，偏翻起渴想。明明裂碎，碎到心内，依然存在。走出生死以外，发现活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生命能变改。要继续错浪在人海，还偷什么走？世界来漩涡，很想卷起美好，牵卷起暗黑，离合最深，渗到心内，依然存在，而存在太难，流泪太应该，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遍地找祝福，就算。 在这个成长的阶段，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会遗失，包括你的青春，包括你 的梦 想都遗失了。 所有遗失的东西。泳儿的歌。 证明我们的道德水准很一致。 啊，真系啊！你明明系好情深喺度谂住想听紧正歌， 我都系啊！有阵时我哋成长就会遗失自己嘅梦想啦，同埋你会好唔开心喎！一觉醒来，你发现原来自己唔见咗个梦， 系咯、 啊？哎呀，啊、人冇啊！梦想同咸鱼有咩分别咧？ 唔紧要，但系听日可以发歌，系嘛？青春系一样。太阳下去咩啊？ 明朝还会想咩？太阳下去，明天还会爬上来。我的青春像鸟一去不回来。别疼那样哟。讲翻中学生性教育青春期，咁咧佢另外一个题目咧就系话，你估啲中学生咧最中意或者最想系学习乜嘢性教育嘅题目咧？咁啊，佢分类好多嘅，原来性教育题目咧。佢包括有青春期啦、拍拖与恋爱啦、安全性行为啦、怀孕与生育啦、避孕方法啦、性倾向啦、大众传媒中嘅色情内容，系咪即系睇咸书啊？唔系、哦，大众传媒中嘅色情哦，即系譬如嗰啲娱乐版啦， 嗰啲性感相、 性感相啊，同埋用唔同嘅字眼啊，呢、這个又抛啊，嗰、那个又揈啊，即系我谂系呢啲啩。预防及处理性骚扰啦，预防及处理性暴力啦，网上交友啦，性交易嘅一啲风险啦，性健康、艾滋病、性病啦，咁样哇，原来咧性教育题目系有咁多种类， 喂，我想问，即系林文，老老实实 都好多趣味啊！ 老老实实，你望住头先呢度咁多个课题咧、啊，你觉得你有冇信心系每一个题目你都 哇？我唔敢 识答啊！或者叫做有认识啊！ 我之前有玩过嗰啲圣旨式嗰啲题目 ，OK 嘅嗰啲我都大部分都啱啦，十题里边啦，系啱咗九题啦。 但譬如你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你够唔够胆喺怀孕与生育里面你会好有信心，你一定系识晒。 我想我在避孕方法可以俾啲意见嘅，系 咁啊，两个系一加一嘅。 安全性行为都得嘅。 咦，系安全性行为又同避孕方法唔同嘅， 因为 点解咧？ 安全性行为。你哋成日講安全性行為唔一定有避孕嘅方法，唔一定用避孕方法嘅嘛？錯噶啦！ 咩啊？等陣先，安全性行為同避孕方法竟然係兩個題目嚟。係。咁即係點啊？即係OK， 可能安全避孕咧就純粹講緊你會唔會有 BB 嗰只啫。咁安全性行為可能就係話你唔係係咪代表你會冇病啊？即係唔會染病咧、 我哋要請教專家啦，我哋唔好亂咁喺度拋書 包。係啊，咁但係咧，結果就佢話有個所謂出人意表咧。佢話原來好多人想學咧，即係大家當然成日都以為就係一定係鹹鹹濕濕，以為係咪講緊咧話如何進行安全性行為呢啲嘢啦？咁點知原來佢話唔係喎，不論男女咧，最多人想學嘅知識咧係拍拖與戀愛啊！ 哇！ 即係其實呢個就係啲人講咗好多年咧，就係話所謂性教育咧，其實就係戀愛教育或者係兩性相處 教 育，就唔係咧次次一嚟就話呢個就係器官，嗰個就企喺度屙尿，呢個就踎喺度，唔係講呢啲喎，係講緊點樣兩個人嘅相處。喂，咁我覺得咧咁多人想學咧，總之男女都冇分別喎， 差唔多就其實 係啦，即 係 percent 同25% 係啦，即係你唔會話咧啊啲男仔咧就淨係即係觀感刺激就唔想知道。其实他们一样有那个心理的要求的。 啱啊，你回去见到爹哋妈咪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你就觉得其实真的要学啦，是不是为什么你们会一起的，为什么是爱交的，是不是我都应该学一下呢、 不过他如果你咁計咧，第一就係拍拖與戀愛啦，第二就係學青春期啦，但第三咧 都係實際啲嘅， 好實際喎。其實咧，其中一個就係講緊性健康啦、艾滋病咧同性病啦，咁係咪即係佢哋已經諗定就係點都要有呢個風險？ 喂，但你諗下， 早啲面對 佢排嘅次序咧，其實即係都俾到一種信心大家，因為佢知道、哦、我都要學識拍拖與戀愛嘅， 係啊。 咁跟住然之後， 但係佢完全高過懷孕同避孕嘅喎， 啱啊啱啊， 即係佢已經好似而家啲中學生唔想再唔使認識住啊，佢要認識就係防性病。 咁呢个都要保护自己，我哋成日都话你要保护自己噶嘛。 系系系系。 嗱，翻嚟我哋继续再讲下，真系好值得去同大家继续研究一下，即系就啲中学生佢哋嘅即系性嘅知识啊、学习啊，甚至乎经验啊，到底有啲咩嘅启示咧？如果早早学识恋爱，就唔会搞成咁咯，系咪啊？ 狂流吧，汗和泪，纯属水分。你是人，所以需要澎湃爱恨，淋漓尽致，却未够感动人。抽干身心，始终输给某君，昂然地扮成熟，承受不幸，以便能。将错的爱研制养分，如能做到吻别你的敌人，干一杯水补充些新血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还未醒请去泼冷水，全日都只喝眼泪，怎够眼才更累，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还未结局原地康复，谁话幸福那一天回不去。若这天讲到他还是死，共受不去解决还会作业，为时未晚，愿读每天清洁，饮多杯水冲开心底那蝴蝶结， 北部密支拿镇有民众为逝世的示威者献花。有示威者批评当局瞄准手无寸铁平民的头部，亦都是瞄准国家的未来。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5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封路，柴湾常平街咧有水管工程，元永泰道去小西湾方向系禁止左转入去常平街。另外，观塘茶果岭道咧亦都有水务工程，茶果岭道北行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变电站嘅慢线咧，而家系需要封闭。另外，大埔道咧亦都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龙穴道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咧就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最后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路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来往红磡至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需要暂停。而港铁亦都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九龙塘站，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走嗰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电影《半生缘》《色戒》都是改编自小说家张爱玲的作品。 出生于上海的她曾经在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文学院，在香港留下过生活的痕迹。 去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香港大学美术馆今次就将张爱玲的文献和相片展出。我们听下今次展览的策展人陈成坤的介绍。 我哋今次展览嘅标题啦，就系百年爱玲人民改大嘅。咁我哋希望咧，透过呢一次嘅展览，就可以喺唔同嘅档案里面呈现到张爱玲同埋佢老师同埋朋友喺港大里面嘅生活嘅。咁我哋咧就喺香港大学嘅档案馆里面咧，就揾到唔少嘅档案记录啦。其中包括带有佢证件上嘅一个学籍记录，以及两个学年嘅成绩单，都系保存得很好嘅。咁首次面世嘅文件同埋图片咧，就包括有张爱玲、许地山等等文学院师生嘅集体合照啦，同埋列有张爱玲喺大学二年级获得奖学金嘅原始档案记录。咁我哋港大咧，亦都保留住其他同张爱玲有关嘅档案资料嘅。咁就好似文学院师生啦，喺1940年同埋1941年秋季喺本部大楼之前留下嘅大合照。咁而呢啲大合照里面都有住张爱玲嘅身影嘅。一啲档案记录咧，就呈现咗佢喺大学时代嘅生活啦，同埋令到我哋可以窥探到佢当时一啲作家早期生活嘅一啲片段咁样嘅。 百年爱玲人民港大张爱玲百年诞辰纪念文献展， 观众可以上到去 virtual.umag.hku.hk 透过线上展览浏览呢批文献噶。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 即係我覺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細微嘅執着，其實喺我哋嘅人生當中係扮演好重大嘅意義嘅，所以中女都好可愛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達， 我係張敬軒。 好啦，我哋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 中女宅男撒狠大知性教育。 系啊，彭程、曾志豪已经喺度 ready 啦。 系啊，嗱，因为今日咧，讲嗰个性教育咧，其实就之前家教会做嘅一个调查啦。咁啊，佢哋做出嚟咧，其实就你可以话系咪好意外咧？就大同小异。 意外啊，系啊，但你继续讲埋落去，反而就即系都可以真实嘅呈现话俾大家听。 系啊，咁佢主要就话啲中学生咁，究竟佢哋最中意想了解咩题目啦？就头先讲一样啦，佢哋想知道那個叫拍拖兩性相處之道，咁咧，但由其他嗰啲咧就越嚟越實用啦。因為咧，連避孕啊嗰啲，其實佢哋都已經一早了解噶啦，所以咧佢哋唔係太多人想知道，就係想知道咧就係性健康啦、艾滋病啦、性病啦呢啲。咁我諗佢哋真係好怕個風險啊！即係大肚嗰啲咧，佢哋已經覺得自己 handle 到啦，但係呢啲就唔識嘅咁。 大肚嗰啲反而 handle 係可能佢覺得已經 handle 到咁樣。咁啊反而其中一個咧，男士咧就好有興趣一個題目，遠遠多過女士嘅，就係、是、預防咧及處理呢一個所謂嘅性騷擾啊。今日呢一個咧就得4%，即係你話有興趣想知道嘅朋友女仔，咁但係男仔咧佢就反而好多人想知喎，即係嗰個叫做11% 咧就想知道點樣預防同埋處理性騷擾，我懷疑係咁樣嘅，佢驚自己中招 啲男仔 係啊。即係你話女士唔係話唔擔心，不過可能佢話我報警咯，即係我都要預啦。可能但係男士調翻轉就係、是，喂，我究竟點樣會變成性騷擾啊？我譬如我讚佢靚啊，咁究竟係唔係㗎？ 腳好靚 喎，係啦，係啦，或者話我哋做咩著件衫咁緊身啊？咁會唔會影咗話呢個咩死佬咁樣？咁已經係又係代入咗陷阱。 哇！如果佢哋咁細個時候都了解到。咁又唔錯喎，真 係。係啊，咁可能佢哋知道呢樣嘢啦。好啦，咁跟住大家好興趣咧，就係話實際上佢哋嘅約會經驗啦，佢有分過約會經驗啦，同埋有性經驗，究竟係點樣咧？約會經驗，我想問係擺咩 definition？ 即係 一齊食早餐嗰啲算唔算 啊？我諗係男朋友啦。 即係要係唔係喎約會喎、啊？ 約男朋友咁就約會咯 ，dating 咯，即係 dating 啊 ，OK。咁啊，佢都有好多嘅，譬如佢話中一至中二已經有啦，真 係五成添啊。 係啦，有五成嘅男同學，係啊，試過喎，即係嗰個情況。咁啊，女仔都有48%。 你冇咩？ 我冇啊，我都好後咯。我成個中學都係不停喺度單戀啫嘛！我有約過， 你有約會 嗱，我所以我就話你約會嘅定義係咩咯？我試過中學有約個女仔出街嘅， 睇戲啊嗰啲， 係啦，但係完全唔係拍拖嘛，因為根本都未係，佢只不過俾個機會你觀察下啊，睇下你個傻仔得唔得先？ 我估你個約會意思即係一男一女，即係你哋自己兩個， 係啊，兩個咯。咁啊有約會經驗嘅中學生咧，第一次約會嘅平均年齡咧，佢有分嘅。2011年嘅時候咧，個平均年齡係11歲，咁而家2016年咧都係11歲，咁啊，所以差唔多喎。其實個變化又唔好大，都係13、14歲咁上下咯。咁所以嗱，不如直接啲啦，有性經驗嘅中學生，第一次嘅性經驗嘅年齡係幾多歲咧？佢由1996年嗰陣時做咧。如果是中三至中六的男生呢 ,1996 年的时候做呢就是15岁的。咁如果你咁样计呢嚟到而家即係经过咗20年啦。咁2016年都系15岁其实冇变化喎。 冇变 化。即係都系呢个年纪喎。反而女仔呢仲稍微叫做大咗一岁囉。不过我都唔知有几即係。 多人系咁样。 唔系有几嗰个叫做变化系叫做显著。因为佢96年嘅女仔就15岁有第一次性经验。咁而家嚟到2016年呢即係佢对上一次做呢就是16岁，都差不多啫。 15、16岁啦，即系咁上下啦，喺呢啲咁嘅年 纪。系啊，咁可能你话点解个数字去到2016年嘅？因为佢每5年进行一次嘅、所以如果你话咧要攞到嚟2022几年咧，就系、是、下一次咧、就会2021年先进行。 系， 咁所以而家系唔会有嘅。而家最新啊，净可以去到即系2016年嗰个数字咁样咯。系啊，咁啊， 我又唔惊讶。 系啊，又唔系太夸张啫。 系啊， 即系我谂已经冇得再突破底线啦。15岁都好低噶啦，已经。 系啊，因为我又就呢个题目啦，即系周围去睇过啦。咁其实发觉喺台湾啊，佢哋都出现嗰个性经验啦。究竟嗰个年纪到底？我就睇台湾啦，睇亚洲地方，睇日本啦，咁样啦，其实都系咁上下。即系男女嘅年纪，佢第一次有性经验咧，都系15、16岁。 系。 都是咁。 咁但係作為父母係咪又要攞住呢條線嚟做標準啊？ 喂，咁但係我哋有個法定嘅係啦，即係嘅年紀嚇。如果你幾多歲之前係啦，十八歲 犯法㗎嘛， 犯法㗎嘛。 咪但係咁啊嘛，等於呢個農曆年咧多咗個名詞啦，就叫做民間煙花嘛。即官方有官方放煙花，民間又有民間自己放煙花。官方唔准放，民間繼續放。佢雖然都係犯法，但佢放緊。咁會唔會呢一個年紀，即係呢種知識咧，大家都應該又有個心理準備啦。你成日都要攞條紅線出嚟咧，就度住阿仔啊！咦，恭喜你，你仲忍到？你係已經超越咗全港平均嗰個年紀啦。 要讚佢 係啦，要讚佢啦，仲忍得幾好？ 個仔話：你估我 唔？你估我想㗎？唔可以啊，因为你唔可以超越阿爸噶， 所以就系 阿爸当年都冇机会啦。 唔系，所以就系即系其实即系嗱呢诶，头先我哋讲嘅性经验，其实只不过喺性知识或者性教育其中一 范啫， 仲有好多头先我哋曾经讲过嘅题目，其实系咪应该全面啲咁去交流咧？同啲即系后生仔系咪等佢哋知得清楚一啲啊？ 而家咪话咧，佢哋要求国安法嘅内容咧，系应该喺每一科咧都要渗落去噶嘛？我好赞成。 嗯， 性教育都系。 在每一科都， 我哋试下数学科里面又有，家政堂里面都要有。譬如家政堂里面有性教育，就好明显，我哋应该整一啲啱你伴侣食嘅饭餸啦，又或者唔一定系心形牛扒咧，先至会能够令到佢兴奋同埋刺激噶。 系啊，仲有好多嘢可以。哇，咁如果系咁样， 咁都几好。 每一科都渗入去嘅话咧，其实我谂学习真 系 好有趣。 老师啊，历史科里面有咩性教育知识啊？ 更加多啦。 你睇下三妻四妾呢啲，最后个皇帝咪就系虚弱而死咯。 多谢晒曾老师，曾 Sir。 落堂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听呢一只情歌啊，带你又系翻翻去到八十年代，有佢啊 ，Debbie Gibson 啊。 I get lost in your eyes and I feel my spirits rise and so. 即刻要衝出嚟介紹呢一隻歌啊 ，Lost in Your Eyes 啊嚇， 係 有冇聽過啊？曾兆豪呢隻歌 啱啱聽， 啱啱聽啊， 係啊， 啊呢一隻歌喺 錯過咗好多美好嘅事啊！ 十年代嘅時候啊，當時真係好興咧嗰啲係啦，其實每一個年代都興嘅啦，嗰啲嘅即係 玉女。 玉女偶像啦，咁佢係其中一個啦。咁我記得當年聽好多英文歌嘅時候啦，佢啦，有一個女仔叫 Tiffany， 咁咧即係好似譚詠麟同埋張國榮嘅年代，大家競爭都好激烈嘅。咁啊，再加埋嗰陣時有好多啲英文歌，聽 New Kids on the Block 啊，見到阿 Paula Abdul 啊，即係嗰種嘅歌手啦嚇。咁 我會努力學習㗎啦，媽媽。 OK， 我唔緊要啦。 多謝你。 喂，回憶翻起嗰陣時，我聽呢只歌嘅時候， 我都見到你青春煥發啦。 十幾歲頭先你講青春期。 真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就回忆翻我当时嘅年代啦。一嚟 系 学英文啦，二嚟就啊，呢啲情歌好好听，好冧啊， 好清新，不过好清新， 我 觉得听到。我 喺你嘅眼中迷失啊，咁样啊，直情系晕晒大浪咁嘅情歌。哦 ，Debbie Gibson 都好犀利嘅，佢好似系被喺乐坛被誉为咧最早识得作歌嘅人。 哦， 嘅創作歌手嚟嘅，咁啊亦都係咧，佢 keep 得好好啦。其實佢70年出世，佢今年已經係51歲。 哇！ 但係咧，佢出道嘅時間咧，好早啊嚇，佢17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出道。咁但係佢有幾犀利咧？佢嘅音樂天分，佢原來喺五歲嘅時候咧就已經第一次寫歌。 哇！ 已經第一次寫歌 五歲喎、 啊，係啊，冇錯啊，五歲啊， 唔係嘛？ 啱啊，佢已經學習音樂。咁咧，佢喺呢個 New York 嗰度咧就出生啦。 嗯。 咁然之後，當然喺嗰度嘅成長啦。咁就佢好細個嘅時候咧，就已經五歲嘅時候咧，就已經學學呢個 學音樂啦， 學音樂啦。咁佢個老師咧叫Morton Astron。咁咧係教 Billy Joe 彈琴嘅。 OK。 係啦，呢一個音樂人都係好出名，好犀利嘅。已經發現佢有呢個音樂嘅天分啦嚇。第一次寫嘅歌六歲嗰陣時，咁佢寫嘅歌叫做 Make Sure You Know Your Classroom。 係嚇，Make Sure 你知道你嘅班房喺邊度啊？咁搞笑嘅喂。 跟住然之後，五年班嘅時候已經寫一個歌劇。 五年濕寫歌劇。 係啊，寫歌劇。 我五年級叫佢聽歌劇都唔得啦， 超級犀利。跟住然之後咧，一路就開始作歌啊，參加合唱團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話佢喺佢12歲嘅時候咧，參加一個寫歌嘅比賽， okay. 贏咗1000蚊。 哇！ 係啦，咁啊開始佢嘅即係可以話係音樂事業。咁佢爹哋媽咪都覺得，咦，阿女都幾有天分喎、 啊、直情有啦。 跟住就揾經理人啦，開始物色呢個經理人。咁啊喺佢17歲嘅時候咧，就簽咗唱片公司 Atlantic Records。咁啊，1987年嘅時候咧，出咗佢第一隻唱片叫《Out of the Blue》。咁呢一隻唱片非常犀利嘅，一上榜咧已經去到 Billboard 100嘅第7位。咁然之後咧，第二隻碟出呢一隻碟仲更加犀利。 嗯， 呢一隻歌咧，《Lost in Your Eyes》咧嚇，就係喺佢第二隻唱片叫《Electric Youth》嗰度咧，就係攞咗嘅。咁啊，呢一隻歌咧曾經上過 Billboard 嘅 Number One 啦。咁當年咧，亦都喺1989年嘅時候咧，攞咗一個可以叫做美國作曲及作詞家協會年度嘅獎項。佢當時係同 Bruce Springsteen 咧係齊名，都攞呢一個獎嘅。 嗯 非常之厲害。咁呢一隻歌到底係講啲咩呢？當然係一隻嘅情歌啦。咁啊，我唔知阿 Debbie Gibson 佢青春期嘅時候咧，有冇學過啲咩性知識？但係好肯定咧，同你頭先講嘅嘢咧係一樣嘅，就係咧佢哋中學生咧最想學嘅咧就係談戀愛。 仲係談戀愛。 佢咧就係曾經試過，當然談過幾次戀愛啦。咁就唔係話好有成功嘅經驗。不過咧，佢就係將佢自己嘅幻想。咁就將佢對於愛情嘅憧憬就擺喺呢一隻歌裏面啦，係啦。咁佢話我冇一個特定嘅對象嘅，只不過我係寫呢一隻歌嘅時候咧，我就喺度諗緊啊，我心目中嘅愛情到底係點啊？係幻想啊？到底係點咧？就將佢完全放曬落隻歌裡面。 我仲想話咧，佢嘅叫做發行之後咧，版本好多嘅，因為頭先咧我哋去圖書館借呢隻碟嘅時候咧。佢又有叫做2010版本啦， 佢又再重唱， 佢又有日本版本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所謂即係 cover 佢嘅嗰啲version 出曬嚟嘅咯，真 係。係啊係啊，佢好紅㗎嗰陣時嘅，頭先嗰只 Lost in Your Eyes 呢一隻歌咧，同埋嗰只碟咩 Electric Youth 咧，一出啊，即係嗰個前奏一出咋，啲人就全部已經嗌得好犀利，佢係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啦，啲偶像歌手一紅咗之後咧，就周邊有好多啲品牌揾你啊，咁佢又自己出嗰啲化妝品啊，又出香水啊等等，所以嗰陣時好多女仔都好中意。 哇！我見到呢度啊，又譬如話菲律賓有啦，日本有啦，就係啦，2017年啊，佢哋時候咧都會有即係翻唱佢呢一隻歌咁樣咯。 咁我自己可以識寫歌啦，又識唱歌啦，咁但係就出咗第二隻唱片之後啦，冇錯啦，咁都選擇咗去做呢一個嘅歌劇，咁所以去 Broadway 做舞台劇嗰度發展，係冇錯，咁做呢個舞台劇演員啦。咁你話紅就冇以前咁紅㗎啦，不過佢就即係繼續追求佢嘅音樂事業咁樣咯。 咁佢算唔算而家就冇咁熱烈喺個市場度出現？ 冇乜㗎啦，係啊，咁做下舞台劇啊，同埋自己開咗一啲嘅音樂學校啊，咁培訓一啲有天分嘅小朋友啊，同埋幫助一啲低收入嘅家庭，咁就即係等佢哋喺音樂上面。 面有更多唔同嘅訓練啦。不過我哋成日都話咧，啊，我哋亞洲有好多美魔女啦，呢個都可以被譽為美國嘅美魔女嘅。雖然咧佢都年紀差唔多，都係一屆中女啦，但係咧佢保養得非常非常之好。 係啊，頭先真係見到個 凍齡嘅，簡直係 係 啊，同佢以前後生即係廿幾三十歲嘅時候個樣，其實即係分別唔大。咁啊，佢話佢自己咧就歸功於佢嗰個嘅男朋友，因為佢男朋友咧都係做一啲整形外科嘅醫師，不過佢就冇執過，係啦。只不過咧就係即係佢即係好似俾咗個讚俾佢啊，全靠佢咋咁樣，咁啊教我點樣去即係保養，所以我就 keep 得咁靚咯。 定係因為有音樂咧就青春不老啊？ 咁 我相信都係， 心情好自然都靚。我哋成日都聽到啲女明星咁講。 係啊，喂，呢個我聽你講嘅經歷咧，我都相信天才女歌手咧都當之無愧啊！如果你講到五歲嘅時候已經。诶，咁啊神迹真系啊！ 真系，仲要佢爹哋妈咪都发现佢有呢个咁样嘅天分啦，系啦。呢一只歌唔知你记唔记得啦吓？喺1989年嘅时候，唔系1988年嘅时候，啊12月出嘅呢一只歌《Lost in Your Eyes》。 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唉，即係搞到我都有啲迷失添啊！聽到 做乜嘢啊 ？Debbie Gibson 嘅《Lost in Your Eyes》，諗起我青春啦，你講青春期， 我知，我哋永遠都係咧一聽翻呢一啲。即係 經典歌曲， 經典歌曲咧，你就會令到自己啊，好似成日都話唔捨得係咩咧，就係唔捨得翻即係自己曾經嘅嗰個歲月咯。 啱啊啱啊，佢嘅呢一首歌係真係我讀緊中學就嗰陣時。係。 咁你讀緊中學嘅時候，你去買碟就好啲啦。咁啊， 去買碟㗎 係。係咯，買碟就好啲啦，因為如果講開我哋今日其中一個呢個性教育題目啦，咁就話試過有人見到係讀緊中學嘅同學咧，就唔去買碟咯。他去买盐人棒咯，仲要买五支盐人棒。 吓，使唔使买咁多啊？ 系啊，呢、這个 系咪惊唔准啊？ 系啊，呢度 唔同嘅牌子，所以都想用下。 系啊，呢个都几好笑。佢话咧，台湾试过有啲人，外国啲网友咧就话啊，佢曾经见到两个学生妹妹，就买咗一堆嘅盐人棒。佢話究竟係點嘅咧？佢仲要講翻個經歷咧。佢就話我哋排喺後邊啦，咁啊呢兩個女學生咧，仲喺度嘻嘻哈哈笑啦，唔覺得自己肉酸啦，然後去俾錢啦。咁啊，原來佢哋唔係買一個兩個驗孕棒，係買五個或以上。咁啊，會唔會團購咧？ 會唔會其實係有分埋俾其他朋友咧？可能都係都唔頂喎，係咪啊？ 即係做 project 咁樣。 唔係即係咁啱得咁巧係啦，個個都又或者好奇咧，係啦，到底點係點樣用嘅咧？哇，講到口都震埋。 不過真係我哋冇辦法再用翻，唔係啊，以前嗰套咧諗法咧，即係話唔準啦、啊。即係你點都冇掂咁樣， 唔係啊！你好難嘅，點解咧？因為大家都好，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嘅，係咪？好老實講，而家你話關於啲性知識嘅嘢，上網撳下兩下，乜嘢都知道啦，仲識得多過你啊！ 喂，但係咧，我發覺大人咧都唔係完全可以咁開放嘅，翻嚟可以講下咧，譬如最近睇 Netflix 嗰套《璀璨帝國》咧，佢裏邊都有啲好保守嘅性觀念咧，係講翻出嚟嘅。 係啊，依家可以同大家可以講下分享一下。继续留意我哋节目啊 ！Stop the clocks, it's amazing. You should see the way the light dances off your head. A million colors of hazel, golden and red. Saturday morning is fading. The sun's reflected by the coffee in your hand. My eyes are caught in your gaze.So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星期三公布新一份预算案。他说经济尚未恢复，政府需要维持逆周期政策，以发挥稳定作用，令下年度会出现较大的财政赤字。他预告在现实生活中要睇餸食饭，难免令选择有限。陈茂波在最新网志上载预算案的相片，封面颜色是青绿色。陈茂波说代表对未来怀抱的希望，又说在筹备预算案的阶段已经密集式和市民和不同界别的朋友交流沟通，希望更加了解市民的生活现况以及市民的需要和想法，在平衡现实不同的考虑和限制之后，最终敲定预算案的框架和措施。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说，香港将会接种的科兴和伏必泰两款新冠疫苗都十分安全，但建议部分人士需要特别小心，稍后再决定是不是接种，包括85岁以上、长期病患而病情控制不太理想、并在院舍居住、身体不能活动的长者等。不过梁卓伟补充，大部分长者都不属于需特别小心的群组，重申对疫苗敏感反应和年龄无关。他出席无线电视节目的时候说，科兴和伏必泰疫苗的安全度每100万人接种出现严重极端反应情况的比率分别是1宗和 4.7 宗。伏必泰数字较高的原因可能和疫苗使用的添加剂有关，建议对多种药物有反应、有严重哮喘或者敏感的人士接种之前先咨询医生意见。民主党副主席林卓廷和中委庄荣辉在元朗721袭击案开审前夕召开记者会，不满警方和律政司未有传召他们以证人身份出庭作供，担心最终未能够将涉案的凶徒绳之于法。律政司回应查询的时候说，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律政司不适宜作出评论。在民主党的记者会上播出庄荣辉早前先后致电警方的片段，跟进为什么2019年警方曾经邀请他认人，而他当时认出两名怀疑凶徒，但警方之后未有再接触他。在影片中，在电话回应庄荣辉的两名警方人员分别多次形容庄荣辉是重要证人，但被告愿意认罪，律政司认为事发当日有其他人提供相同的资料，因此不需要庄荣辉出庭。日本东京都新增27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15日低于500宗病例，重症患者维持82人不变。第二批由美国辉瑞生产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早上由比利时运抵成田机场，最多可以提供45万剂。首批疫苗今个月12号已经运抵日本，当局率先向医护人员展开接种，截至星期五已经有超过5000名的医护人员注射。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说，在为医护人员接种的同时，当局亦都计划在4月扩大优先接种对象至65岁以上人士。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温暖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和星期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伊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多车。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大同路。而 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路一段亦都系交通繁忙，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白沙湾码头。而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有加建升降机嘅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伉俪书院嘅慢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在九龙区，九龙湾宏光道都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早的五点钟，宏光道来回方向近启力学校的一段需要暂时封闭，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记得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呢个时候我好期待啊！ 期待乜嘢？ 期待咧就系跳入去童话嘅爱情世界咯。 白马王子，仲有公主， 系啊！哇，佢哋嘅婚礼都算系啦，都系另外一个童话故事式嘅婚礼啦。 系系系， 爱情故事到底又系咪一样咧？吓，讲紧嘅系边个？ 英国皇室， 冇错，英国皇室，佢系好似系第五个，即系佢个仔啊，系第佢系第五个继承人啊。是哈里王子啊，同埋佢嘅太太阿梅根， 梅根 嘅爱情故事，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点解会诶系啦？特登喺今日拣佢嘅爱情故事咧，都恭喜佢又再做爸爸啦！ 系啊系啊系啊，又生多个，咁所以大家都好想即系回顾下呢一段咧。嗱，呢一段嘅爱情故事咧，我觉得就可以话叫做咩咧？开头系受尽千夫所指。即是不被看好，咁但係呢似乎就越戰越强喎，即係嗰种嘅生命力嗰种韌力呢就越嚟越厉害咁樣。 韌力到已经离开咗英国。 係 独立添。 我唔知呢个爱情故事会唔会令到好多一般嘅即係女子呢佢都会有一种幻想，嗰种幻想呢唔係话嫁个王子咁简单喎，而係话呢啊原来我嫁个王子之余，个王子呢仲真係会好似电视劇里面啲桥段咁樣呢甘心为咗我。可能会舍弃一啲荣华富贵嘅咸头啊， 即系要听佢支笛啊， 系啊，喂，呢个都真系好梦幻咁啊，嗱，因为一个系英国嘅哈利王子，一个系美国嘅女演员，但系又唔系大红大紫嗰只，咁啊梅根，咁所以咧佢哋两个人由呢个英国同埋美国咧，话就话大家都系讲英文啫，但系原来成个咧即系嗱好震撼噶，佢哋结婚同头先一样， 跌咗啲嘢落地下， 系啊，同头先嘅声响一样吓，即系佢哋两个人个背景咧，原来一开始就已经叫做不被祝福， 系 唔登对啊！我哋外界明明觉得咁几好啊，大家都即系吓有份工啊，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我哋以为都已经 OK 啦，咁样唔系唔好意思。佢畢竟嗰邊係皇室，你以為你係美國一個演員咧，可能我哋覺得啊都叫做係明星啊，對唔住，我哋唔中意呢一啲咁樣嘅 artist， 我哋要嘅係大家都要有皇室嘅血統，或者都係望族，你冇嘅話咧，天生已經 蝕底咗，輸在起跑線。 不過即係啦，發生喺21世紀今天， 就估唔到啦， 鬆咗少少啦，係啊，以前即係我諗傳統上就唔得㗎啦嚇。佢哋唔係識咗好耐咧就結婚，其實佢哋大概就係短短嘅兩年咁，跟住就即係結婚啦。但係佢哋嘅戀情係發生喺2016年嘅時候，七月。佢嗰陣時就係大家嘅 common friend 啦 ，common friend 係啦，介紹咁就識咗啦。咁啊 Harry 咧，即係哈利咧，就識。咗阿梅根啊，系 Megan， 阿 Megan 大概三年嘅，咁啊，大概识咗两个月之后咧，哇，真系 fell in love 啊，陷入热恋啊，咁但系咧，好快咧就俾人爆出嚟啦，哇，我谂有好多人走去影佢哋嘅嗰阵时，不过咧佢哋都好低调，系啦，都仲未影得到。咁啊，后来咧去到同年嘅十一月啦，咁就开始报道佢嘅恋情啦。咁正如阿豪仔头先所讲，好多人都抨击佢哋，咩身份啊你？ 系啊，估唔到咧。佢連嗰個血統都俾人哋攻擊啦，因為話佢咧係一個所謂黑白混血兒啦，媽媽係黑人，父親係白人啦，咁所以由呢度開始已經俾人攻擊啦，甚至乎就話啦，喂阿哈利啊，如果咧你即係同佢結婚嘅話咧，你會成為一個流民皇室啊，即係話佢好似係好冇文化嘅嗰種流民啊咁樣，咁啊嗱呢個位就開始見到咧，即係個男朋友點樣有氣度法啦。第一，佢唔係淨係話，你忍一下啦，我同你拍拖，我哋兩個人相愛得啦咁樣，唔係喎。佢咧透過皇室發出聲明，承認咧梅根係哈利女友嘅身份啦，再譴責大眾咧對於梅根嘅嗰種騷擾啦咁樣。 係啦，要保護佢，佢係我女朋友嚟嘅。 係啦，咁然後其次咧就話即係佢哋喺唔同嘅平台咧都特登再即係公開亮相咧喺度嘴嘴啊，高調啊咁樣。咁譬如話佢哋之後去咗加拿大多倫多咧出席一個運動會嘅時候咧，特登手拖住手。我就係要俾你影下我幾咁愛阿 Megan 咁樣嘅，係啊，咁所以去到後來好快啦，直情就宣布埋即係呢個婚約啦咁樣。咁佢哋真係好犀利喎，因為我見到咧中間你話究竟哈利為咗個老婆咧就即係放棄咗啲乜嘢咧？佢話原來咧就咁樣嘅，之前佢哋咧本來就好有好多 fans 嘅喺個 Facebook 度咧。佢話佢哋兩個而家咧就決定咗，即係早排已經傳嘅啦，就話佢哋咧放棄咗佢哋嘅社交平台。點解咧？因為佢話裏面有好多人咧，有啲 hate speech 咧喺嗰度出現啦，咁啊真係好多， 係 啦，又話佢老婆啦，又或者話佢即係脱離皇室啊，好多唔同嘅舉動啊咁樣啦，咁佢所以咧佢就話咁算數啦，我寧願咧就放棄，即係雖然嗰度好似係揾到錢嘅，咁但係佢話我為咗保護即係大家共同可能有啲寧靜少少嘅網絡環境，哇呢、這個都唔要，放棄埋佢咁樣。系啊，即系所以佢哋做嘅嘢都即系好多嘅，真系吓。 系啊，不过即系都收成正果啦，系啊，大家都排除万难结婚，因为阿梅根有结过婚嘅，你记唔记得啊？当时都有 系咩？唔记得添， 系啊，佢有好多唔同嘅抨击，同埋之前系啦，话佢爸爸又卖咗佢啲资料，好似我俾啲传媒讲，结婚之前都搞到好大单嘅，总之都搞到好多好多啲即系小报嘅报道，好多麻烦嘅。 系啊，系系。 咁啊，卒之都唔理啦，佢哋都2017年。嘅時候11月27日咁就結婚係啦，成為一對啦。不過當然啦，之後發生嘅嘢就正如頭先你所講啦，佢哋喺埋一齊，跟住之後又話同阿哥哥啊、阿嫂啊之間嗰啲嘢啦， 陣 間又話佢阿梅根又唔係好慣啲皇室嘅即係生活啦，點都好啦，咁佢哋卒之都係啦，離開咗呢一個呢個雀籠啊，或者咁講，係啊，咁啊過自己嘅生活啦。 同埋我中意咧，佢哋咧即係嗰種嘅愛情咧，係玩啲傳媒嘅。因为本来咧，佢话2017年咧11月26日就有英国传媒话咧，佢哋两个可能会喺几日之后宣布订婚。点知后来咧提早咗喺27日咧就已经即系宣布啦咁样。咁啊，佢就话啦，我哋其实已经即系宣布咗啦，我哋会喺嗰度咧就已经结婚啦。咁啊，已经好快啊。咁啊，仲话自己嗰啲即系钻石戒指咧，原来都系由阿哈利所设计嘅咁样。 哦，系啊。嗰隻鑽石戒指咧，其實就係戴安娜王妃嘅遺物嚟嘅。咁咧就有雙咗有兩粒鑽石。咁啊，哈利咧就特登咧再設計過，咁然之後再雙多一粒鑽石落去個戒指，好靚啊！嗰粒鑽石， 係 咯，嗰隻戒指。 係啊，所以都好睇㗎。 好睇。 即係如果你睇翻佢哋兩個人咧呢一種咁樣嘅戀情嘅取態啊，或者佢哋點樣做咧，甚至我睇翻啲舊新聞啦。 關於佢未定婚之前呢，原來有啲皇室專家呢曾經講過，就話你睇住啦，佢哋個定婚呢會有反高潮嘅，一定唔順利嘅咁樣。即係我哋開頭呢好多人都唔係好睇好。係啦，咁而家你睇返轉頭呢，佢呢一個所謂王子與不是公主的爱情故事呢、原来就是这样曲折离奇这样诞生的，真的。 是啊，好，我再度恭喜他们，是啦，又添多名啦，成为爸爸，成为妈妈，有这只 Stand By Me。 Well, the night has co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on is in your light we'll see. No, I won't be afraid. No, I won't be afraid.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If the sky that we look upon should tumble and fall, and the mountains should crumble to the sea, I won't cry, no, I won't cry, no, no, no, no, I won't shed a tear, just as long as you stand by m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And the land is dark, and the mountain is the only light you'll see. So darling, darling, stand by me. Oh, stand by me. Oh, darling,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梅根同埋哈利王子結婚嘅時候咧，佢哋嘅婚禮咧嚇，開始嘅時候就係唱住呢一隻歌，咁佢哋有個合唱團咧，就一齊唱，就係唱咗呢一隻 Stand By Me。 哦，咁佢個意義都好 大啊， 好啱啊，即係佢一路陪伴喺佢身邊， 啱啊， 大家一齊面對嗰啲風風雨雨， 而家又更加添啦， 係啊， 得翻佢啫嘛，出到去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咁啊，所以嗱呢個就真係即係Stand By Me，Stand By Me 係啦，互相扶持，互相支持，好似我哋咁，加油啊！ 好加油嗱。 咁啊最尾呢個時節咧，又同你講下啲咧，即係宅男啲玩意啦。咁啊，最近咧就同啲朋友傾開咧，就有關呢個打機嘅遊戲啦。我好耐冇打機啦。咁啊最近都沉迷翻落去少少咧，即係喺度 Q time 咧，殺時間咧。 玩咩啊？ 都係男仔好中意玩咧，就嗰啲三國志嘅系列啦。 哦。 咁啊，仲要係咩咧？我估唔到，我竟然咧破咗自己嘅承諾。我你知我幾廿歲咧，好孤寒噶嘛，從來都唔課金噶。 課金。 係啊。我忍唔住課咗兩次金啊！ 點解啊？ 因為咧，真係係啊，玩得太耐之後咧，譬如我玩緊其中一隻遊戲咧，就發現啊，你要不停將佢升級啦。咁咧，但如果你要升級咧，譬如佢舉例要你揾五六七個道具咧，咁你就咁揾咧，你好耐先揾得曬嘅，咁你就會嘥時間。咁你就諗啦，如果我俾少少錢咧，佢就會一次過提供嗰啲道具俾我，咁我就可以升級啦咁樣。咁我就咧忍唔住就真係。好方便啊！而家咧，原來佢我而家一個體會係咁樣嘅，你就撳你要充值啦，你要去貨金買嘢啦。咁咧佢個步驟係點樣咧？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會有嗰種概念咧，就係、是、第一次咧，佢就會要求你輸入你嘅信用卡號碼啦，即係你要打一次出嚟嘅。我諗把就一二三四五六七打曬出嚟，然後就話咧，我決定貨呢個金額落去。但你知唔知第二次開始係點樣用咧？ 點啊？ 第二次開始。你系唔使再重新输入啦，因为你已经有了卡资料啦嘛。你只系需要写咧，譬如你可能买完一次唔够嘅，你再买咧，你只系需要可能譬如你有指纹认证啊，或者你输入一个最简单嘅密码咧，咁就已经可以进行咧嗰个交易噶啦。于是乎，我体会到嗰种嘅方便。我第一次货金嘅时候咧，我就几乎系即系烧晒香啊，拜晒佛咁样咧，好认真咁样。好啦，揿一次啦，就揿个信用卡号码。第二次几时系点样货金嘅咧？我踎喺个厕所度，好 casual 咁样。哎，都系打唔赢，不如买少少嘢先。揿个掣，嘟一嘟个指纹，买咗。去厕所期间已经进行交易完成。咁我就开始明白到咧，点解咧？佢哋话咧，你越容易即系货得方便咧，你嗰个金额咧累积越嚟越多啦。咁呢个系其中一种体会啦，真系好快嘅。不过咧，我呢两次咧，我金额都好少嘅啫。我计过啦，我第一次咧货咗几多钱俾佢咧？好似系$4.99。第二次咧就多咗啲啲$9.99，多咗$5噶啦已经，咁但系加埋咧都唔过$100，咁我都觉得算啦，都可以接受啦，系咪先？都唔算太过分啦。 呢种自圆其说都几好啊， 同女士买鞋差唔多啫。 喂，我都觉得同我哋喺网上买嘢都系一样。头先你讲话啲信用卡 set 咗啊，好方便。 好方便啊，你知唔知啊？ 基本上你喺网上买嘢咧，帮衬一啲即系网站啦。咁你有时经，有时你会得闲睇下有咩先咁样。咁有时系个心同自己讲，我都系睇下啫。 系咁啊，嗱，另外一个 点知咁方便买，你就会买咗咯。 系啊，嗱，但系咁，你知唔知你嘥钱都系一件事。嘥時間咧係第二種嘅即係個難關嚟嘅。咁咧，我有個 friend 好耐冇聯絡咧，咁啊早排我哋喺 WhatsApp 度咧就話：喂，新年不如出嚟啊咁樣，即係都拜年啦，附近啫嘛。佢話：我咧最近好忙啊。跟住你忙乜嘢？佢話：我忙緊工程啊咁樣。 哦，又係打緊呢啲。 係啦，咁我就嗰日知佢打機啦。佢話：佢打緊咩咧？就係另一隻三國志嘅遊戲咧。好 hit 呢排咧，你连电视广告都有。 其实早排 你有冇见到 啊？行过港铁站 就系有啦， 香港站外边全部冚烂都系佢啲广告， 都系嗰个广告系啦。我费事讲个全名啦，大家都知噶啦。咁我就话原来你有玩啊？我话不如你介绍下俾我听咧，因为我真系唔识得玩呢啲游戏咧，我觉得好似好嘥时间啊嘛。我话喂，究竟有几咁刺激咧？哇！佢讲咗几样嘢俾我咧，我眼突埋出嚟。佢话第一咧，佢话呢只 game 咧就唔系净系话货金多咧就可以赢嘅。佢话咧，佢话第一咧，即系讲技术咁样。好啦，第二系咩咧？佢话啦，原来有奖金嘅。 哦，赢咗会有奖金 嘅。系真系有奖金啊！佢话咧，原来呢只 game 咧就揾咗个即系名人咧，你记唔记得有个叫做谷阿莫咧讲电影啊嘛？咪即系讲嘢好快咧，一次过五分钟睇晒套电影。佢揾咗佢做 KOL 做代言啦，就介绍话我喺官方支援之下咧，就点样打呢只 game 咧？佢话佢用咗五分钟就攻破咗嗰个叫做洛阳呢个城池。佢话如无意外，佢会攞到500万奖金。哇，500万 港纸啊！ 港纸啊，定系台币啊？喂，台币都够啦，肯定唔会美金啦。咁犀利喎！跟住咧，原来佢话俾我听咧，佢又玩啊嘛。佢话咧呢只 game 咧，原来话嗰个分工咧就好复杂啦，好细致啦。佢话咧有啲人咧就话负责咧做间谍，有啲咧就系负责做咧即系反间计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系好复杂噶。你净系货金多咧都冇用噶。佢话我咁我问佢话你简单啲，你货几多钱先？佢话咧佢就办咗一张月卡。 兩張各一各一個咧就俾28蚊，一個就32蚊，即係每個月定額咧就俾呢個錢。咁我終於都明白啦，而家呢個世代嗰啲 game 咧，其實同以前咧，如果你話邊個賺錢啲咧，一定係而家，因為以前咧，譬如你一隻 game 咧，你賣400多蚊都好，好似好貴啦已經。但系咁噶咯，你冇得再增值落去，450蚊，你玩可能玩几个月就爆机就冇咗啦。 冇啦，你要买个只新机嘛。 吓，而家咧，你谂下佢买紧一张38蚊同28蚊嘅月卡，即系一个月佢嗰度要俾60蚊啦，一个月俾60蚊。如果你要追翻头先讲话480蚊嗰条数咧，其实你可能玩5-6个月咧就已经喺翻度啦。仲要中间你唔止噶，一个人买480蚊，可能好多人咧就已经不停放落去。难怪你而家你见到嗰啲游戏咧。佢乜嘢明星都可以做代言人㗎。係 啊，因为佢咁样吸金法，佢係不断咁样吸，同埋你会返转头。 係返转头㗎。你而家呢，你知唔知个最红嘅明星呢，其实佢唔係喺嗰啲咩唱片公司里面出去做活动。 就係做呢啲 game 嘅代言人。 譬如阿 Jam 邓紫棋又有为另一隻 game 做啦。咁譬如头先讲三个字又搵到林书豪啦。之前呢又有另一隻呢就打机嘅游戏呢。佢就搵到大陆呢阿张国立。同埋呢一個仲埋阿張鐵林嗰、那個還珠格格嗰 pair 咧， 正咯！ 佢玩曬呢啲人，跟住咧你每望一次你就知道，真係好好玩， 係真係好好玩嘅錢， 真係好好玩嘅錢啊！佢哋一定係賺咗好多，如果唔係。点会有咁多明星啊？真系 系啊，仲要系而家咁嘅时候啊，系咪先？冇得开戏嘅话，系咪做下呢啲游戏多钱人都继续猪笼入水，算系咁啦。 下次我可以同啲明星讲，我有份支持你哋噶。 系啊，我哋下次真系讲啦，下次先讲啦。 下次讲啦， 倾到呢度啦，我哋讲声拜拜啦噃， 再见。 拜。一家一家一再合成做住下，若然假多因为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You